北京时间1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乘坐982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值钱，年轻不计年龄。FM 98.2，生而不同，你够年轻吗？ 听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 我希望说早安。你也刚起床，我希望写的书是你欣赏的故事，我希望买的水果你永远觉得是甜的，我希望你知道 FM 98.2，一个属于未来的电台。 FM 98.2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年轻不同凡响。 我希望你能来看我。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 御姐， 927北京青年广播福利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漫游观察员，他就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东东，欢迎东东。 大家晚上好，我是今天的漫游观察员东东。 哎，欢迎东东，好长时间没有见了。 对，上次来的时候好像还是上个学期。 嗯，哎，这个学期这个词你知道吗，在我的脑海当中已经好多年没有出现过了感觉。 毕竟我还是一名在读的大学生嘛， 扎心了。欢迎东东，欢迎东东啊！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漫游嗨翻天。我漫游嗨翻天呢是一个可视广播，您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进化，或者是关注我们在 B 站上面的直播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非常欢迎大家来通过弹幕和我们互动交流。此外呢，我们漫游嗨翻天的 QQ 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群号是多少？ 567556693。 突然想起来，就是备群号是每一个漫游拿出手机找到567556693，进一下我们的群，看这波广告打得怎么样。节目的硬广哈， 加入群和大家一起喜欢二次元文化的小伙伴们一起聊天，一起讨论有趣的话题。 哎，没错。那我们知道，就是小伙伴们刚刚送走了中秋小长假，但是在明天呢，又马上要迎来国庆长假。 讨论有趣的话题。 哎，没错。那我们知道，就是小伙伴们刚刚送走了中秋小长假，但是在明天呢，又马上要迎来国庆长假。说，哎，东东 想说什么？ 特别有福气。 好吧，我承认我胖了。 哎，其实不用说东东了，就是我每次洗澡的时候，就摸着自己肚子上的赘肉，都觉得啊，所有收听收看节目的小伙伴们，跟着我们的音乐一起尽情的舞蹈起来吧。我们今天晚上的专题呢，就是舞剑专场。那赶紧来，请出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他们是来自北京知名舞团 Love Muse 的团长小萌，欢迎小萌来给大家打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 Love Muse 的团长小萌，江湖天然。 嗯，声音也特别的萌。 这个声音好鲜 啊。哎，真的，小萌有没有考虑过做一个那个主持人， 就是用萝莉音征服听众的那种。 我想坐在小妹姐旁边， 这是暗示了东东，东东 我位置放位置啊， 然后赶紧请出我们下一位嘉宾，他的同样是来自我们 Love Muse 舞团的副团长泡芙，欢迎泡芙， 欢迎泡芙， 大家好，我是泡芙， 还有我们的两位成员百合子，欢迎百合子。 大家好，我是百合子。 还有我们的二萌，欢迎二萌。 Hello， 大家好，我是 Love Muse 的老成员二萌。 老老老成员，为什么要特意强调一下？ 因为我觉得就是，真的在团里面就已经算是老年人了，非常的难受。 哎，其实我一直觉得 这么个老成员啊，我还以为是就是从建团到现在他一直都在的， 就是属于你以为是出场 元老级的人物。 小萌肯定是元老级的人物了，因为像 Love Muse 这个舞团是不是就是小萌算是创始人，是不是？ 其实我们团最开始是因为 Love Live 走到一起的嘛，然后最开始所以和 Muse 一样是九位成员，但是最后呢，我们成员也是越来越多，现在已经有十多个人了。 所以已经远远超过了 Muse 的数量。 对， 我们现在可以18人，然后双倍数的来跳 Love Live， 可以就是举办公演了。 对， 所以其实今天呢，我们 Love Muse 来做客节目，也会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即将举办的一场公演。所以呢，感兴趣的小伙伴们不妨来关注我们的漫游嗨翻天，通过 B 站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看到视频直播了。再来说一遍我们的群号吧。 567-55-6693， 五六七。 屏幕前的观众，你们记住了吗？ 是567-55-6693。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07，我们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灯泡大声，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漫游嗨翻漫游观察员东东。 你是我们漫游嗨翻天的观察员东东。 对， 也可以的。好，那再次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四位非常非常可爱的舞团的成员，他们是来自 Love Muse 的团长小萌，欢迎小萌，再次给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我是 Love Muse 的好的，大家好，我是 Love Muse 的我说什么来着？团长小萌，对，好， 小萌小心被人剪成鬼畜，真的。 今天我都已经说不出话了。 好，那再来介绍我们的副团长泡芙。 大家好，我是副团泡芙。 成员百合子。 大家好，我是百合子。 还有我们的萌萌大二萌，欢迎二萌。 Hello， 大家好。 先来解答一个问题好不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看到弹幕当中有一个小伙伴，他说感觉今天的座位安排是按照身高来安排的。我觉得这可能不是一个人的看法，但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大的误会。所以泡芙 不是误会啊， 大家有说你是身高担当。 对啊， 我就是我们团的身高担当，就最高的。 你敢不敢把凳子拿走再说这句话？ 我可以站起来。 这是因为我们是一个特别质朴直播间呢，就是连四个一样的椅子都没有，所以呢，其实这个椅子的高低是不太一样的。 对， 但是具体 这边看过去就像一个上升的一个曲线一样。 就感觉是一个上扬式的曲线。 镜头如果照到下面的话，发现凳子也是一个上扬的曲线。 谁说谁是？身高担当，真的吗？ 等我站起来，你们就知道了呀。 哎，你们不已经站着了吗？ 一会 儿。其实小萌是这样的，他把这个腿就是地里面先挖地，然后把腿塞在里面才可以坐在这里，不然腿太长了根本就。 这是小萌身高1.8米，但是腿长2.1米，是不是？我相信大家可能会好奇啊，刚才有两位成员都争着要当这个身高担当。但是没有关系，大家知道这个清者自清，这个谣言总会不攻自破的。我们今天还安排了特别特别精彩的现场表演的环节，在今天一个小时节目当中，一共我们的 Love Muse 的成员们会为大家献上5支舞蹈。那具体到底哪位成员才是身高担当，我想就要通过大家去目测了，是不是？可以先记一下，我们待会儿表演区会有背景，这个背景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物，我觉得。 我觉得是 身高担当其实不用争了。 嗯， 我不站起来还好，我站起来那就不用比。 那又怎么样呢？可是东东你上半身长啊。 我无言以对。 哎呀，真的，东东好长时间不来做起节目，我觉得我应该口下留情。所以我们还是聊一些关于我们 Love Muse 的故事，好不 好？ 好 的，好的。 小梦梦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舞团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对，我特别好奇，其实。 我们团其实到现在已经有5周年了，所以呢，我们是5年前，就是2013年8月成立的。 啊， 也是一个成立很久的一个算是老牌社团。 而且据说是当时北京第一个专注于跳这个 Love Live 的舞蹈的舞团，是不是？ 对，因为我们也是因为喜爱 Love Live 所以走在一起嘛，所以最开始团体一直都是以翻跳 Love Live 为主。 嗯。但是后来随着成员的慢慢增多，然后大家是不是跳的曲风也会越来越多元化了？ 对，越来越多元化是因为我们都很喜欢开坑，然后其实对舞蹈是真的热爱，所以就是每一种曲风都想更多的去尝试一下， 都想去挑战一下， 都想挑战一下。所以呢，我们现在也是各种舞都在都在跳。之后我们10月份也有一个公演，10月21号，到时候也会有更多更多的曲目，然后有 Love Live 呢，也有很多其他的舞蹈，希望大家能到时候期待一下。 那你们难道不考虑邀请京城第一女打师我去为你们捧场吗？ 哇，如果这样的话，那我真是荣幸啊。 这个我要自己检讨一下，就是每次有漂亮的妹子来，我总会强调一下我是京城第一女打师，但是这只是一个梗了，大家不要太当真啊。 我知道小美姐跳舞很好的，要不然你来我们一起跳舞吧。 真的， 已 经录下来了，你已经答应了。 但是你们知道吗？我真的去的话，可能你们团的身高担当。就真的要换人了， 怎么突然话题又回到身高上了？ 身高的颁奖，现场颁奖， 现场颁奖身高担当是吗？ 对对对， 来给你页纸，帮我写上。开玩笑哈，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想在现场来问一问我们的四位成员，就是明明我在看到我们舞团的时候，这个 Muse 它就是一个复数形式啊，那为什么读起来的时候要读成单数呢？难道不是 Muses 之类的吗？这是一个什么 bug？ 这个是因为吧，我们考虑到怕大家读起来太过辛苦，所以就是体谅大家，所以呢，我们就把它读音还是读 Muse 女神的那个 Muse。 好，我的名字都这么为他们的粉丝着想， 难道不是因为团长懒吗？所以呢，我们这个小伙伴们纠结到底读 Muses 还是 Muse 的啊，就可以跟着我们的团长大人一起来读 Muse 了，是不是？ 对 ，Love Muse。 刚才其实小萌是从一个这个团队初创的角度来聊一聊我们 Love Muse 的诞生。那我想问问我们其他的三位成员，你们是在什么样的机缘巧合下加入这个团体？浩夫， 我先说吧。我先说吧。我就是2013年的时候在贴吧，然后看到有人发那个 Love Live 的招募计划 啊， 然后就是大家比较喜欢那个动漫，然后想跳里面的舞嘛，然后就。回复了一下，然后就成功的加团了。当时也没有审核我，其实我不会跳舞。 其实你在暗示团长看走了眼吗？ 就是捡了一个大麻烦回去。 那现在呢？现在有没有就是感觉得心应手了很多？ 有吧， 泡芙的进步非常的大。 我看百合子一直在拼命 表扬， 从完全没有就是舞蹈基础，让大家一起努力，就是现在我觉得就 very good。 刚才就是百合子特别捧场的，一直在点头。那你是怎么样加入到这个团体来的？ 我是从小学就特别喜欢看宅舞，有一次就是看爱川跳的恋爱循环，然后从那会儿开始入的坑，然后后来就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就认识了小萌，然后就加入了这个团， 所以也是非常的有缘分了。 对， 二萌呢？ 二萌刚刚就提到这个话题，我就特别想聊一下，我是真的是被一就是当时去硬说我想加这个舞团，然后被打分打下来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打分表，我真的是被一分一分就是打分合格进来的。当时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在这个 Love Muse 舞团里，然后他问我你要不要加入呀，我说好呀好呀，我到那他说好了你可以去审核了，我说啊原来还有考试。对，原来还有考试。当时其实我是特别紧张的，然后在 Love Muse 就是待了很长时间之后，我一直都想，我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去打分，什么时候可以去打分，一直都没有等到这个机会。 所以这是疯狂暗示， 偷偷给了100分。 所以其实 跳舞特别好。 对对对， 那如果说现在特别想加入我们的团体，是不是还要通过这样的考核？ 就是还是比较严格的， 大概也许是有的吧。 但是我提出质疑，因为你们现场已经收图了，我难道不是吗？ 因为 我已经看过小美的跳舞啦，然后对啊，长得好看。 不要这样，我们这个团很看脸的，就长得好看的过。所以二萌也是在夸奖自己， 我好看过。 所以小美，你上次答应的那一支舞蹈究竟什么时候跳？ 什哪一支舞蹈？ 上次在和马达同学一起做那些节目的， 你一定是听错了 啊！我听错了。 好，刚刚大家就聊聊，就是加入我们舞团的一个小小的经历。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啊，加入的方式还蛮多的。 对，有考试啊，有直接就进入的，然后还有朋友介绍的。 嗯，是。那大家到这个舞团里面，是不是就比较专注的曲风都集中在哪些方面呢？是可爱的曲风，或者是还是以这个 Love Live 为主吗？ 其实宅舞这方面曲风还是蛮多的，就是其实宅舞只是说和这个御宅文化比较相关的一些音乐啊舞蹈，但是其实曲风这种东西还是比较多变的，元气的、可爱的、性感的、帅气的，然后就是一些甚至一些中国风一些的呀，各种舞蹈其实都有， 国风古风也有尝试。 对， 而且大家今天看到就是这个就很有那个古风的感觉。 对，这个是 Love Live 史泽尼可的旗袍觉醒一套衣服，然后所以呢就是比较中国风一点。 嗯，刚才东东说据你观察，其实你已经暗中观察 Love Muse 很久了。 对，我已经观察了快两年了 啊。真的 谢谢 因为我就是好像是在 B 站上小萌的账号上，他会传那个 Love Muse 的舞蹈嘛，然后我看最近的好像是纪明月对吧？ 嗯， 对。 然后再上一期是 Be With You， 就是你看他的曲风从中国风啊到这个 B 站他的这种叫什么，每年都要有的这一个舞蹈，然后好像再往前我记得是那个名字记不住了，但是可以看出来， 但是 真的很多遍。 小萌的舞姿一直深深的印在你的脑海当中。 对。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让我们的小萌为我们今天的舞蹈表演来开一个头，好不好？ 好 的。 来，有请我们的团长为我们带来的就是纪明月，请我们的小萌走到我们的表演区来。 我猜得这么准吗？ 所以我以为你是认真做了功课，然后知道我们小，难道你不知道小萌要跳纪明月吗？ 不知道啊。 嗯，那好，那很有这个，很有缘分。小萌有没有准备好？好，那就一起来欣赏由小萌带给大家的纪明月。 谢小萌给我们带来的一首古风单曲《寄明月》。看我们弹幕当中的小伙伴，小萌小萌又小又萌，这难道是粉丝对小萌的一个固定的call吗？小萌小萌又小又萌，我看弹幕当中、 就是、一个小萌的经典的应援call吧。不过每次跳帅气的舞的时候，他们会改成小萌又帅又萌。 哇，所以粉丝小伙伴的智慧不可小觑。好，那我们接下来第二位要为大家带来表演的呢，就是我们的泡芙。泡芙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什么？是哪一首？ 泡芙你怎么站起来了？ 太着急了，迫不及待是吧？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下面有请泡芙 跳一首， 跳一首 《随心所欲》。对， 好，那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泡芙为大家带来的《随心所欲》。泡芙准备好了吗？好。小泡芙，我看弹幕当中大家说我超级可爱小泡芙。哎，不行，我觉得上半场经过小萌和泡芙连续两轮的甜蜜轰炸，我觉得我现在心脏有一点受不了。 对，而且两支舞都是比较甜，然后声音那个歌曲非常的美， 是主要是跳的也特别的好。 对，所以跳的特别好。 作为男生怎么样？ 今天这期节目没有白来，是不是？ 对，没有白来。 平常要想去看我们Love Muse 的演出，你没准还要买票呢。 对，我还得坐着地铁，然后去非常远的地方看。 嗯，所以下回坐在我旁边的也是小萌。 那我就站在窗户外面看。 可以。好的，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我们的漫游嗨翻天啊。那我们今天会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舞剑专场。那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四位妹子呢，就是来自京城的知名舞团 Love Muse 的四位成员啊。那在上半场呢，刚刚大家欣赏到的是由小萌为大家带来的这个鸡鸣乐和我们的泡芙为大家带来的随心所欲。怎么样学这个舞学了多长时间？两位学各自的舞蹈，小萌学骑兵乐一晚上， 没有 两小时， 没有那么快吗？其实还是要学很多遍的，就是舞蹈可能学会很简单，但是呢，如果能把它跳得好看就很难了。 这就是高手和菜鸟的区别，你知道吗？我只要能看着视频把它不顺手顺脚的跳起来，我就觉得万事大吉了。 我在网上看人家学舞蹈视频都是首先要有镜面，然后看着那个视频一点点， 对， 手的位置脚的位置都要对上。 其实真的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宅舞好像相对来说会比较容易，其实真的不是这么回事儿，因为它在这个手部或者细节的动作会特别的多， 对， 尤其是像一些日系的舞蹈，大家肯定也都有感觉，就可能手势啊或者脚上的舞步会很细碎，都需要大家去一点点抠的。泡芙呢，泡芙学舞花多长时间？ 嗯，我学的挺久的。 挺久的，一晚上哈。 没有，应该有三天吧，我觉得。 三天这么快吗？ 我学舞的周期都是一个月。然后学的还是伴手。目前最值得骄傲的一个作品是伴手流行琴。所以你知道吗，其实我学流行琴学到了高潮前的那个小节，实在是学不下去了，觉得脑细胞有点不够用的感觉， 所以每次只留出非常短的时间，然后只跳半熟，然后这样就不会暴露出你。 不过没有关系啊，反正今天我也现场拜师了，是不是？四位师傅也决定收我这个笨徒弟了，所以下回站在这个直播间里面的就不是原来的小美了。 好，屏幕前的大家记住小美今天发下的誓言，下次 请大家记住，以后不仅是京城第一女打师，而且是京城第五女舞剑，因为前四在这儿呢。好，那我们一小段片花和广告过，一小段片花和广告过后是我们的漫游嗨翻天，我们稍后回来，一会儿见。 斯普瑞斯欧莱放大假了，蕾丝普瑞斯给你 surprise。莱斯普瑞斯300礼券送你，国庆假期每小时都有幸运抽奖哦！ 牵手喝果蔬，快乐迎双节，参与活动赢多重好礼，快来关注微信公众号“顺心牵手果蔬汁”吧。 三元古传古币王致和六必居，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从田间到餐桌，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总是期待着一个声音，能褪去喧嚣嘈杂。在话语中感受力量， 总是渴望着一段文字能消解浮华棱角，与宁静中品味乐趣。 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发力，百余位主持人在腾讯有视频声音赛道以声传情，与您相约 9月10号正式上线。 燃情最美文字， 聆听时代芳华。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随着这首《光辉少年》的主题曲，开始我们今天的秒懂二次元。大家好，我是牛牛，今天推荐的是一部《光辉少女》。这部番的原作最初在增刊 B Gangan 的2010年到2011年连载。这部番讲的是1990年为背景，然后是描述了热爱游戏、竞技游戏的小学生四个选手，同时在电玩电影主角大野金边互相较量。快岛旋风二首先是此番曾经因为 NK 游戏公司对史克威尔提出诉讼，导致漫画也停止连载。到了15年8月24日双方和解，才有了现在《光辉少女》的播出。虽然小说没有去过街机厅，但是从这部动画了解到了在街机厅投币打游戏的过程，最终男主通过竞技游戏还收获了爱情。动画中的游戏画面部分都用实际展示，可看到充满锋利的画面，还就有兴趣。最后提一句，自从看这部动漫，我重新开始打街霸二了，因为8个人，以前都是5个人都打不过去了。希望大家能通过我的讲述，学会上这部《光辉少女》。今天的秒懂二次元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福利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漫游观察员东东。 嗯，再次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是来自京城知名舞团 Love Muse 的团长小萌，欢迎小萌。 大家好，我是 Love Muse 萌舞 cos 团的小萌。 嗯，还有我们的副团泡芙。 嗯，大家好，我是 Love Muse 萌舞 cos 团副团泡芙。 成员百合子。 大家好，我是来自缪斯团的百合子。 还有我们的二萌。 Hello 大家好，我是二萌。 嗯，我觉得今天就是直播间人气也不错嘛，我知道大家其实有很多的小伙伴是冲着我们四位可爱的成员来的，但是你们可以夸成员好看，为什么要在弹幕当中说我脸大？ 还有说我 笑什么？百合子，你笑什么？你笑什么？我们脸大的人是有尊严的，你知道吗？ 这叫 我的脸比你还大， 真的很过分。而且我呀，就是像我这样的主持人，就特别的善良。我就一般看到这样的弹幕，我都选择了无视。可是你知道，你们排着队这样说，就很过分了。不过没有关系，大家还是看我们四位可爱的成员就好了。东东，你想说啥？ 刚才我看到一条弹幕，说我每逢佳节胖10斤，这个 我 就不能忍。 我是胖3斤，你是胖10斤是吗？ 对。 所以我们是每逢佳节就胖组合。 对。 然后这边是只要美就够了组合。 我们是每逢排练胖3斤组合。 为什么排练会胖？ 排练 因为每次排练就是很累，然后就会很饿，然后食欲大增，然后我们每次排练完是必须要聚餐的，所以每次排练完的聚餐其实就长回来了，就是练舞减肥是不存在的。 所以就是练舞减肥就可能成效会很慢，但是吃一顿摄入的那个卡路里 不吃饱了怎么能更好的排练呢？ 嗯，所以要抓住这个机会，今天晚上我们一起燃烧我们的卡路里。说好的下半场还会给大家带来三支非常好看的舞蹈，那么我们下半场第一位来给我们带来舞蹈表演的就是我们的白盒子。白盒子给大家带来的舞蹈是什么呢？ 极乐净土。 极乐净土一度血洗 B 站的一首神曲，大家一起来欣赏由百合子带来的极乐净土。 谢谢百合子，也非常谢谢我们小伙伴们的哇各种小礼物，看看有节奏风暴，有666，有干杯，还有 flag 是送给我的吧，我想。而且我刚才发现了一个小细节，就是有把镜头给到我们的观众区吗？我发现大家也有在跟着唱， 非常的活跃。 这是 我们在 论舞剑的自我修养，就是大家也一定会唱这首歌，是不是？哎，真的，尤其是大家经常会翻跳一些日文的歌曲，那对口型对你们来说是一个困难吗？就是外语歌的话。为什么突然变成了哑语？ 其实每次在上台的时候都有要求要对口型，但是真让我们唱的时候，这都是在瞎唱，具体在唱什么不知道。 其实阿蒙是我们的 就可以了， 唱歌担当， 真的，舞团里面的唱歌担当一定很厉害， 超好听。我们要不要来唱 英语？ 超好听， 唱两句。我只能唱中文歌，对，日语毕竟也说不出来什么。 好。那我们的二萌要为大家带来的是， 可以给大家唱一个说散就散，唱一个中间一点的。 好的。 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好，就唱几句。 哎，我们 刚才这个对口型非常好。 其实是急中生智的我赶紧推了一个 CD 是吗？大家刚听到的是我们的 CD 音质级的。 对，其实是提前录制好的。 嗯，哎，真的，二萌同学，我们下面一档节目是一档音乐节目，要不要考虑来参加一下？ 那我要不坐在这个位置。 可以，下一个节目就不是我 了。看我们的观察员这个位置非常的抢手啊。啊，也非常谢谢我们的。非常谢谢我们的百合子刚为我们带来了极乐净土。那么下面只剩下我们这个应该说是歌舞俱佳的二萌了。二萌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首舞蹈？ 也是 Maria 的一首 Lamp。 Lamp 这也算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一支舞了，一起来欣赏。 私を見つけて戸惑いを消して連れ出して Baby Tell me Show me 谢二萌，感谢二萌，请二萌回来就坐。怎么样？刚才我们四位成员都已经一一的做过展示了，究竟谁才是身高担当？相信大家心里也有数了。 我， 你我什么我？就是，其实刚才东东啊是在委婉的表达想加入舞团的愿望。 要女装加个舞名，相亲 可以当，可以等我们当主持嘛？ 当主持， 哦、当主持 对呀、 啊，我 觉得大家可以就是缺一个苦力，是不是？ 对， 就平常帮成员拎拎包啊，倒倒水呀、啊， 一下降低了呢， 哎呀哎呀， 叫经纪人， 好像职务突然变了。 什么？ 刚才呢，就是团长说到 staff 的时候，东东眼神里的那一丝闪烁的光芒暗淡了下去。然后也非常感谢我们弹幕中小伙伴送给我们的节奏风暴。等会儿大家刷火箭，你们是集体串台了吗？好好好，非常感谢我们拉缪斯的四位成员。其实还想用一点点时间，因为我们知道好像马上就要迎来我们一场新的公演了，在这场公演里面都有哪些看点呢？有什么样精彩的曲目会带给大家？有什么样比较有意思的环节会设置在这场公演当中呢？ 公演的话其实有很多有意思的环节了，一个是我们这次的成员其实也是非常的多，有团内20多位萌妹子，然后当然 20位 对还有一些嘉宾，那我们嘉宾也有、 现在有21位了， 哇，22位， 我先从拎包做起， 主持不算在里面，主持不算在里面。 对，我们这次参演的人员大概将近要有40位了，所以呢，也是非常期待能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演出，然后特别希望大家能到北京的线下来看我们的表演。 那么，有关我们这场公演的一个详细的情况，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 Love Muse 的微博，在微博上都会有详细的一个关于公演的介绍。但是在节目当中啊，我们稍微啰嗦一下，就是演出的曲目是不是现在大家已经基本上排练的差不多了？ 对， 可不可以稍微透露一些？有什么样风格的 节目福利吧？ 大概嘛，要说吗？大概有 可以说呀， 什么样呀？ 大概，算是有一些就是纪念性，然后回忆性的一些歌曲，然后一般都是一些经典的宅舞、经典的曲目，然后你想听的，然后 时下热门曲目， 对， 这个回 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博 Love Muse Cos 团， 上面是不是都有这样相关的一个信息呢？ 对， 其实刚才 更新动态， 大家也都有在这个弹幕当中说，其实我们的成员当中有很多在 B 站上没有自己的个人的账号，其实我知道小萌是有的，是不是？ 小萌才不天然。 那是不是 其他人也都有自己的账号？ 是不是大家都有自己的账号？有上传作品吗？ 有，我的那个 ID 是吉祥物泡芙， 吉祥物泡芙。 我的 ID 就比较猎奇，我叫我的脖子好痛啊。 你这个是不是随心所欲型的起名号？ 就是这个，就是因为我的账号发舞其实发的很少，就是一个一年产一稿的一个 UP 主，非常的 年更主， 年更 UP， 对，年更 UP 主。然后主要其实是上传了一些就是游戏，就是我自己玩游戏的东西，但是我的游戏 ID 就叫我的脖子好痛啊，然后我就把 B 站的 ID 也改掉了。 二萌主要玩什么类型的游戏啊？ 就是 FPS， 就是玩守望先锋还有喷射战士会多一点。 我眼中的光芒也暗淡了下来。我刚开始还想说，如果要玩游戏以后我们可以一起联机玩，后来想想这种游戏，反正我这个老年人嘛，反应力不行了。 我眼中的光芒闪烁起来， 没你什么事， 我玩啊。 可以考虑一下哈，东和东东联机。那个 百合子，我的 ID 是百合子 Unico。 这个就比较简单， 这就比较容易搜索了。所以我的脖子好痛啊，同学。 这个很 道歉。 回去花100个硬币改一下名字吗？ 真的吗？难道不是我好不容易才花100个硬币改？硬币很宝贵的啊。那么今天还有最后一支舞，是不是？大家可以猜一猜是什么？算了，也没有时间给大家猜了。但我们团长大人揭晓一下谜底，好不好？ 嗯，今天给大家跳一个《创造101》的主题曲，是我们四个人一起跳哦。 嗯，《创造101》的主题曲。当然，可能有的小伙伴会提出质疑，那这个表演区大家能跳得下吗？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好不好？请我们的四位成员来到我们的表演区，做一下小小的准备，有请。 是让我骄傲的女孩子们，谢谢我们的成员们， 谢谢。 是的，那刚才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创造101的一个主题曲了。 对 啊，也非常感谢，我看我们当这个弹幕当中有涛涛，应该是送了我们一个小电视，谢谢涛涛啊。那我们节目最后一点点时间，大家有什么想对粉丝说的，一人一句好不好？ 一句话，大家来关注我们吧，来关注 Love Music 梦舞 cos 团，然后来关注我们的线下公演，期待你们到来哟。 嗯， 好，然后谢谢大家今天能来看我们的直播，谢谢，也非常感谢漫游嗨翻天节目能邀请我们来， 欢迎经常来， 然后也欢迎观众们点点关注啊，送送小电视，谢谢。 好， 我只想说一句话，就是2015年说要来看我们第二次公演了，现在来机会了呀。 尤其今年是我们成立 5周年 的一个，哎呀，就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一个年份，也希望未来的5年我们的 Love Music 可以一样陪伴着大家。二萌， 最后我就感谢一下我们的粉丝们吧，谢谢你们这5年一直的陪伴，非常感谢你们， 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成员们，谢谢我们的小萌、泡芙，还有我们的二萌和百合子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四位辛苦了，也非常感谢大家来关注我们的漫游嗨翻天。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不妨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账号，然后我们的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 567556693， 567556693，欢迎大家进群交流。那现在是北京时间7:55，那这个愉快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 对， 转眼间我们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但是我们的青春不散场，那我们就相约10月7号再见。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左小美，拜拜， 拜拜， 拜拜。 上朝上